系大家好，又翻嚟啊！ 第三节， 好，大家好， 第三节，加拿大房产又要加灿生做呢个主导。 好好，咁样啦，上个礼拜我咪讲到加拿大即系多安省啦吓，出咗嗰啲反海外印花税啊，咩15%海岸印花税啊，嗰啲打击楼市措施之后咧，系立咗。咁新近咧，今个礼拜咧就听到啦，我交投系弹咗12-13%，不过有人就话去买新楼啊，新楼盘嗰阵咧。好似香港咁啦，啲新樓盤就升到而家買嗰個價，即係譬如話你二手樓先幾個月，一間 townhouse 排屋就買到70-80萬，一間 single house 就100-多萬，喺一啲旺區，佢嘅新樓出嚟，新屋盤都已經一出手就係依個價啦。咁咧，於是咧，你好多人就湧去買依啲新屋盤。就造成二手樓咧就交投淡靜。我見到有幾個屋盤咧就賣咗，即係譬如話我同一區啊，我屋企附近同一區，3-4個月前啊，兩個禮拜賣到一間叫80萬，而家附近差唔多 size 嘅，掛咗4個禮拜啦，仲未搞得掂。淡晒，啲人系涌去买新楼，我相信香港都好似差唔多啦。 其实全咁啊，应该都系世界趋势啦。如果咁样嘅话，因为而家即系我见到澳洲同纽西兰都系咁。其实新楼嗰个交投会旺过二手楼，因为嗰个新楼个价同现货嘅二手价好贴。即係變好貼，所以變咗啲人咧就會走去買新，即係 Tony 講嗰、那個即係有日價嗰個情況唔再出現，即係你新樓根本如果冇日價嘅話，其實新樓就抵咯。即係好多人嘅諗法就係咁， 相對平啊，因為佢始終新啊嘛，個depreciation 冇啊嘛，但係你舊樓始終都會有depreciation 咁樣嘅嘢咯，即係會有折舊嗰啲咁嘅嘢，係啊， 係。但係其實就如果你話有好多人咧就叫你去买啲新区楼，譬如话我哋呢度有条highway 叫404，呢条404咧你就当系南北南就到多伦多市中心，北就去到北边一个town咁样啦吓，咁咧好多人咧就话你去买北边嘅town好吓，咁咧嗰个 part 叫 new market， 如果你自己手上 Google Map 揿一揿，咁我记得咧。7-8年前就个楼市当然冇升到咁劲啊，我记得，但系个油价就好劲嘅。咁我记得咧就有个人同我讲，佢有个侄女就同个男朋友啊同居，又谂住就嚟结婚，上去买咗个，上去买咗。咁开头哇好平啊，平咗10-多萬。7-8年前个屋价系低过而家我谂50%噶啦。但系咧，冇几耐佢就话要搬翻落嚟，点解咧？其实系有钱就食死咗佢，而且由于commute time， 即系嗰、那个翻工时间 太长， 由北边嗰个摊落到去 downtown 咧，如果你揸车7点开车，朝头早落到去，你要塞2个钟头。 哇！太差， 因为个人啊， 夸张， 即系你当系好夸张，你系基本上你系由7点钟开始塞喎，塞2个钟头，夸张得滞，所以佢系顶唔住。所以如果你话要投资话去北边嘅摊系得，你如果你话即系如果你系喺北边嘅摊度翻工嘅。你就可以，如果你话要落 Toronto downtown 翻工嘅，就有呢个问题。咁但系并不代表话所有新市区都唔好。新近咧就开始鬼佬开始学咗，即系佢开始学香港人啦。一样嘢，佢而家就开咗一条新嘅地铁线， 新近就喺嗰条地铁线附近咧，就话要起150间 apartment， 就于是而家每个礼拜一个月前佢话嗱，呢条地铁线今年起好，我喺嗰度开楼盘啦，三四年后就可以入伙，就一个月之间，我而家第三期开啦。咁样讲，即系头两期一出就俾人买晒，啲人系好睇好呢条地铁沿线嘅。 系咪流花嚟噶？想问一下。 系流花，系流花，全部系最新嘅流花。即系其实都系 location 啦。如果你投资，咁系啊，但系多伦多嘅 apartment， 你唔使指意佢会有大升，因为实在太多竞争啦。 嗯，澳洲都系噶，澳洲都系。 澳洲就其实要睇一睇边一个城市，不过我哋可以迟啲再分细啲嚟讲。澳洲其实如果喺 Capital City， 真系 Capital City 市中心，真系讲紧市中心，唔系讲紧周边啊，市中心嘅 apartment 其实系好稳阵嘅。即係中心係好穩陣，但係你 中心 係一定要喺中心，即係最多畫一個圈係五公里以內。但係如果你係超過嗰五公里嘅圈咧，其實嗰啲 apartment 咧都係滯唔過，即係我 完全滯唔過，係冇錯。 即係譬如你 Sydney 去到巴拿馬打咁樣，即係你都照買嗰啲 apartment 就即係都升咗嘅，其實而家都升咗，但係你就長線嚟講，我覺得冇即係嗰個升幅唔會太高咯。 如果你喺巴拿馬打市區翻工就 OK 咯，但係如果你真係去到即係小弟祖屋嗰度啦，係正正宗宗 George Street 啊，即係號稱全澳洲最旺嘅嘅嗰條街啦，你去巴拿馬打你巴拉馬達 apartment， 如果即係就係及頭先個時，你翻工時間太長，其實嚟講咧都係住唔過嘅。我覺得啦嚇，即係住係麻麻地，係。 即係睇下你個都有啲市場嘅，但係嗰啲嗰個市場咧，相對嚟講就比較少，因為就唔係真正嘅市中心，係或者一個衛星城市嘅市中心，或者一個灘仔嘅市中心咯。即係佢哋嗰啲算係。咁係咯，即係嗰啲就比較危啲，即係咁講。即係你譬如元朗咁樣，元朗嗰啲即係而家都好貴啦，香港元朗嗰啲樓咁，但係即係你同人講住元朗，同人講住太古城，即係如果屋價係一樣嘅話，咁其實你嘅 smart money 應該都係擺喺太古城嘅，即係我認為，因為 location 始終都係好啲。 係，而且香港係冇呢個 house。同埋 apartment 之間嘅 difference 噶嘛，其實我哋係咪應該帶下呢、這個topic 啊？即係house 同埋 apartment 同埋呢個 townhouse， 即係大家嘅各 講下加拿大嗰個 長遠啦，長遠啦， 講下加拿大嘅情況。 好，加拿大其實首先你咁睇啦，多倫多有市中心啊， 係 之後北佢有佢十零年前佢有六個市，而家就合咗一。就变成一个大多伦多市，咁咧就佢嘅Scarborough咧就 metropolis 嚟嘅，系 系啊咩？成个北美洲话最大嘅咯，加拿大最大嘅城市啦，你可以咁讲。啲人成日话Scarborough主要都系啲移民区多啦，吓咁啊，以前就。香港人话事啦，咁啊，香港人慢慢就北移，就去咗另一个新市镇，就系、是、叫 Markham 曼锦市，你都成日听到啦。其实而家个曼锦市就即系等于香港嘅沙田， 嗯， 咁样噶啦，就由香港人打色。而士加堡咧，我记得以前喺东边嘅士加堡咧就。是香港人，而家就变咗呢、這个南亚裔，即系阿叉打的。 嗯， 咁、 嗯、 而我同你讲嗰条而喺多伦多市中心西边近机场嗰边咧，有一个城市叫密苏沙加。呢个城市咧就好少人留意，但系其实呢个城市嘅潜力，即系唔系，其实呢个城市呢十几廿年，你可以谂下，佢嗰个市长啱退休嘅，系世界第二最好嘅市长，咁你可以知道佢其实系好掂嘅。 嗰、那个城市个规划几好嘅，但系警力就追唔上啦，因为我嗰次去咧就试过俾人抢咗一个手袋，咁即系护照都俾人挞 Q 埋，即系我觉得佢嗰个城市就。 規劃係好好嘅，即係如果 Mississauga 嚟講，佢即係啲人都算友善啦，亦都即係譬如你 中產啦， 係啊，中產比較方便嘅地方啦，即係食堂嘅嘢亦都冇問題。 係，因為嗰個市咧就係由機場有一條 highway。QEW 同埋401直達多倫多市中心，咁所以其實係你話市中心翻工嘅人咧，最早嗰啲百鬼市中心翻工咧，就係揀呢個，佢唔係揀北邊斯卡堡嗰邊嘅，佢係揀密薩沙格。咁係咯， 個區啲樓都仲算平，係啊，都而家都尚算平嘅個區啲樓。 開始升啦，佢有幾個大 project。是啲有一個電信商，你當係李嘉多倫多嘅李嘉誠，叫做 Roger。依個 Roger 係基本上全國嘅電信，即係你買嗰啲手提電話啊網絡供應全部都係佢話事噶啦，全部咁計啦。 哦， 係。佢依個電信商喺嗰度投資地產，開咗一層樓，一棟樓係最勁嘅。咁你可以知道佢特登揀密薩沙格嚟投資，即係佢睇好依棟嘢。咁佢睇好依區。咁另外個 potential 其實係好高㗎。咁而佢而家我同你講個新沿線嗰條鐵路咧，就叫做 One。咁區附近就有個叫。佢嗰条地铁线就一路打到去有间大学啊，咁嗰间大学叫 York University。但系如果有人同你讲话喺 York University 附近有买屋好咧，你就谂过啦，因为其实佢嗰边咧有一笪地方叫做 Jane and Finch 啊，咁嗰个区咧就系、是。我曾就是呢个九反区嚟嘅，所有嘅黑系啊，即系穷贫民区。曾经话几年前，即系成日基本上每日都会有人打劫杀人就喺嗰度噶啦。如果有人同你哇投资嗰度好啊，你谂过啦啊，而且其实你租屋俾大学生住系好笨嘅事，因为嗰班友仔系唔会同你讲惊死。 系啊，即系你租，如果你喺大学区租俾人咧，你就 target 一啲即系教授啊、助教啊嗰啲咯，即系要 target 系嗰类型嘅人咯，即系 有 income 嘅人。 系你喺大学区买楼咧，就唔可以买最平嘅，即系要买到差唔多最贵，即系同一个尺价嚟讲，系买最贵嗰啲咁啊稳阵，因为学生系租唔起嘅。嗰啲即係我個睇法就係咁咯，即係如果你去到大學隔離咁樣嗰啲屋啊，即係如果係尺價高嗰啲就會穩陣過尺價低嗰啲，即係如果你想租俾人嚟講，嗯，因為我意見 啊，咁而另外啊，近呢幾年咧，多倫多就興起咗阿成哥咧，阿李嘉誠其實無聲無息。在多伦多的市中心湖滨就买了一大地，起了十几年的，有一个大屋苑叫 Concord。咁咧，佢亦都引进了香港的细尺数楼。咁、但系而家嘅嗰啲大银行咧，就都讲过啦，好前格噶嘛，佢哋就计过你低过400尺嘅咧。 唔借钱， 400尺都有，就唔借钱。 系咯， 基本上近呢几年，佢系近呢一年半载，可能系受到政府嘅压力 ，check 你啲人嘅钱就已经 check 得好紧啦。睇你 credit report 都越睇越紧，即系学咗香港嗰一套啦。文哲佢学香港嗰一套，即系官僚嘅思维都系一样噶啦。佢系揿住你啲友仔唔俾你借钱，反而咧，你问大人借唔到钱，你可以去财仔借。如果財仔唔肯借咧，就揾私人貸款公司借。私人貸款嗰啲 interest rate 高到你阿媽都唔認得。佢想用呢個辦法去打擊啲人炒樓。不過 冇用嘅，冇乜用。老實講，我覺得 你好難咯、啊。你有啲人借，佢就而家話新移民，你就要俾35%嘅。如果你新移民要借錢，係 deposit。 三成半， 差唔多。 就上个礼拜咧，就话有传言就话升到五成，但系而家都未出笼。 其实佢想话升，其实冇用噶。如果你而家咁样升到咁样咧，到最后咧最伤嗰啲就系本地人。我本地人 冇錯啦， 本地人後生仔咧出嚟啱啱屋企又唔會，即係有好多人其實屋企唔會資助，即係唔同香港。咁佢哋出嚟咧最慘嘅地方就係啱啱讀完大學已經孭咗一條學生債，即係嗰啲即係香港嘅叫 grand loan 啦，即係外國都一樣嘅，而家冇免費讀大學嘅。咁佢哋一出嚟咁樣又冇積蓄，咁啱啱同我女朋友可能即係大學識嘅，咁啊出嚟要結婚。边度可以揾到三成半，即系楼价三成半嘅首期，揾唔到噶嘛？ 而家平均咧，唔好意思，而家平均嘅 apartment 嘅尺数价钱，我讲你话地铁沿线最新嗰个啊，大约系600-700元尺，一个礼拜前，而家唔知道，但系 downtown 系要升到1000元一尺。 差唔多， 差唔多。 咁换言之，你坐底要40万，500尺就50万一间 apartment。咁你要俾你本地人就话可以俾两成半，咁你都要20多万啦，系嘛？10-20万啦，四分一， 四分一啊，10万左右啦。如果即系最少10万啦，系啊，10万啦，10万。 如果但系咧，佢系咁嘅。佢为咗打佢，我哋呢度有一档嘢咧，就好似房利美、房泰美，叫按揭保险，就叫 CMHC。佢已经讲咗，如果你间屋价系过100万 ，CMHC 唔准保。加拿大嘅讲翻，加拿大嘅 CMHC 同房利美、房泰美嗰啲有样嘢唔同咧。美国如果你供唔起 mortgage。你拍拍屁股，我可以走，冇人追你数嘅，你唔使 claim 破产。总之就话我供唔起啦。我相信同大陆差唔多，我唔知道以前听阿老萧讲大陆系咁样，但系加拿大咧就系唔得嘅。咁你因为 CMHC 咧系阿公嘅，系加拿大政府担保。如果你嘅楼市一爆破，你加拿大政府有人计过，你 CMHC 条数大到会令加拿大政府破产。所以加拿大政府睇呢坛嘢，其实就仲紧过你美国，就系咁解。上任哈帕政府曾经试图慢慢减低你政府对 CMHC 嘅资助，将佢私营化，变咗房利美、唐泰美。但系而家转咗装，就梗不了了之啦，唔使讲啦。 正常。 吓、咁。大约600-700元尺，但系迟下我唔知几多啦。咁但系啲人仍然会涌去买，基本上加拿大好多人都系投资，即系趁呢一轮嘅屋价升嘅狂潮，然之后就做个 second mortgage， 拿嚿钱走去再做投，走去再投资其他房地产，同香港一样，外国买家。对喺加拿大嘅炒卖嘅买家其实就唔系多嘅，反而系本地人炒系多。咁 冇乜投资机会啊嘛，加拿大你谂下，即系股市又冇乜好投资啊，加拿大咁啊，唯有 有计过嗱，有人同我计过话，其实你买蓝筹股20年，你系升咗7倍，但系你买房产。相对嗰个价钱其实升得系冇咁多，不过 你可以做杠杆，你要 系啊，你可以做杠杆，你系快钱，系好快吓、啊。譬如话，如果你2008年买到而家，你已经2008年你买一间 townhouse 27万，而家都已经系84万， 四倍咯，所以系咯，所以就系 四倍。 仲有你唔使攞四，你唔使攞晒全份钱出嚟，你攞可能20万嘅时候，你攞40万元出嚟。即如果你 20% 計啦，40万元，咁唔係啲咩錢啦。即其實好多人唔明白一個道理，就係你股市係冇錯，你股票係計嗰個實際嘅 return， 唔係實際嘅 return 可能係高啲啊。即你計個實際嘅 return，但係你做唔到嗰個咁大嘅槓桿嘛。樓嘅槓桿係4倍、5倍都做得到。 系咪先？ 即系你一个人冇，你一个人冇咁多 cash 喺手，你都可以做到呢样嘢，系好紧要噶。所以有即系呢种香港人炒嘅方法啦，就有啲人就会问，话省府出招就话要攞空置税，其实佢将个空置税咧就下放个权力下放俾所有系我纯系指安省，所有安省嘅城市由你哋决定。即系我俾把佛上方宝剑你，你用唔用佢随你，佢就唔咩喎。咁其实大部分咧， 嗰个 冇嘢噶，佢睇你，佢其实而家一 check 你话啊，你有依栋 apartment， 佢睇填土厅，咦，你依个 apartment 有冇租客啊，有冇收租啊，佢用税局嘅查就知噶啦嘛。 哦， 系。 咁如果 用水啊，用电佢就知啦。如果有水有电，冇理由你。冇理由你喺度住唔用水电挂咁样咯，应该都查到嘅。总之佢有办法啦，我谂系嘛？ 嗯，吓、啊，佢要查而家嘅科技，即系先进国家咧就口讲咧，会永远讲到好疏爽，但系佢要搞你嗰阵咧，系 100% 可以刮晒你啲嘢出嚟。 系， 如果你要同曾经有个阿更咁同我讲，佢搞过一坛嘢。佢個 client 同稅局拗咗三年嘅嗰個稅務問題，最後稅局就一句唔使再拗，我話你係就係、是、就係、是、出依招，佢要贏你係永遠都會贏你，所以即係佢當你玩黑錢，而且政府而家冇錢。 应该是大笔数喎，如果叫咩嘅话，细数啊，啲税局唔够理你嘅，一般嚟讲。但系你如果真系十零廿万啊，走咗佢一定追你噶。即系对于好多人嚟讲唔系个数啊，但系十零廿万，如果佢刮多几个，咁就好多钱咯。 系， 而家税局容易做过以前好多啊。譬如你以前嗰啲餐厅收 cash 咁啊，睇唔到啊嘛。即系你睇唔到，或者譬如可能做一千做一万蚊生意嘅，我就报七千咁样。但系而家咧，税局系好叻嘅，全即系而家讲紧澳洲、纽西兰、加拿大都系一样，美国都系咁，就系佢睇你嗰个 Google Map， 同一个时间有几多个手机去过你嗰个铺头， 咁啊， 佢咪大约计到你赚几多钱咯。 系喎、 哦，系嘛？而家其实即系其实高科技咧咁普及之后咧，人嘅自由咧， 限制咗个人嘅 相对会少咗嘅。其实好多人都唔明呢个道理嘅。其实就到最后呢啲资料全部都会俾政府攞去嚟做对你不利嘅嘢。其实系咁样噶。到咗最後就係咁啦，你好似中國咁樣，啲人唔知啫。其實而家嗰啲乜叉支付寶啊、微信支付啊嗰啲，咪你有幾多千人嚟全 Q 部知道你？ 知道，係咯。係 啊，你根本上係本來以前咧喺路邊攤賣，譬如賣燒餅嘅，就收現水，即係喺大陸係咁啊。而家講緊大陸啊，收現水。嗯、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如果有近排有翻個大陸嘅人咧，就會知啦。就 是、買棵菜都用支付寶啊嘛，佢哋 係啊，佢哋如果你諗起佢哋有一張好似 A4 紙咁嘅嘢擺咗喺個攤位嗰度，跟住你就咁微信支付照一照嗰個 QR code。咁啊，搞掂噶啦！ 讲起支付，系讲起支付宝咧，上个礼拜就话依度有一个摩系名牌摩嚟嘅，入边有 Tiffany 嘅，就决定收支付宝啦。 咁都好正常，其实 正常 澳洲好多地方都系啊， 澳洲 系啲旅游区系啊， 冇办法，因为其实国内嘅人实在太有钱，银联卡而家系比 Visa 同埋 Mastercard 都要受欢迎，因为如果做生意嘅人会知，黄金海岸做生意嘅人会知，因为Master 同 Visa 咧，佢会收嗰个 fee 咧系高过银联好多啊。同埋如果你收 American Express 呢就仲麻烦。因为 大撚鑊啊。 你件货如果有问题呢你係要即係当然啦有 consumer law 保障佢哋啦即係澳洲就。但你係要退钱嘅一定要即刻退。如果你件货係有问题如果你人哋用 American Express 俾钱。 要扣你。 要即刻俾钱同埋即刻扣返你嗰个 fee。咁但係、如果你係用银联嘅话呢喂，对唔住啊，银联就唔理你噶啦，即系你、你要退钱咪咬一轮咯，明知系外国人啦，争银联， 咪咬龙咯，系咪先？所以银联系而家喺澳洲、纽西兰都系比其他信用卡更加受欢迎。就是这样的原因，即尤其是做生意的人他根本不会理的嘛，做生意的人是认钱不会认国家的嘛，你哪有理外国来的还好劏了你先。 是啊， 即 是难道你买一张机票回来拿回些东西，是不 是？是啊，所以是银联是现在很得意的，他们就是银联卡那些很 Q 多优惠的，不知道是什么字头他们有的，不知道什么字头的银联卡，即是中国发行的银联卡，不知道什么字头的银联卡。买嘢系有折价、折扣优惠， 哦， 咁样啊，直情玩到，而家系咁样样，所以其实你话即系好多人香港人就系睇唔到呢样嘢，就系、是、可能觉得，唉，都系即系可能做零售业嗰啲会睇到啦，就系、是，但系一般嗰啲香港人未必睇得到，其实银联喺外国都系好 Q 劲咯。 哦，唔系嗰啲本土派 好唔开心噶，你咪执，个个都微信支付，冇搞错啊咁。 哦，咁呢个世界变咗就变咗噶啦。 系啊， 我哋想讲 香港人 系啊， 香港人而家最惨，其中一样嘢系我自己觉得系，以前香港人系认钱唔认人，灵活变通，屌、嗯，即系讲衰啲，最似香港人嘅就 系、 是、好似侯志强嗰种咁嘅人。 系啊， 屌祖宗冇我要买。 系啊，有钱咪得咯，拆咗个台，拆咗嗰个祠堂，祠堂照拆俾你，啱价啱俾你。 其实十八才子都系呢种人嚟嘅，你会发觉都系，总之有钱。 佢冚家铲就系宣扬另一套啊嘛，即系佢其实他的行为就系一套噶啦，但系佢 sell 系另一套嘢啊嘛，你明啊？ 冇错， 即系呢 十八才子就系十八才子系伪君子，阿侯志强嘅真小人。 系咯， 两种人就 冤侯志强啊，但系侯志强系讲明佢系衰人啊嘛，即系十八才子佢渗下渗下，即系点讲啊？ 阴湿 软性毒品我可以讲啊，十八才子系 咪害到一啲即系唔会真正谂嘢嘅人咯？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啲人就话啊，陶杰真系一个君子啊，我心谂你老尾啦，即系有啲人系咁讲，我见到 Facebook 嗰度系咁讲，即系嗰条友我唔讲唔提边个啦。 阿 Queen 都系咁讲啦，阿 Queen 啊，即系以前喺隔离台做过阿 Queen 咧。阿 Queen 啊， 唉，陶杰系一个君子，唉，我真系唔明啊，唉，唔紧要。 系啊，嗰、那个， 哎哎，扯远咗， 系 扯得 远 嚟嗰句，系诶，讲翻咩啦？就如果话买楼或升咧，喺安省，即系多伦多啦吓，多伦多大多地区啦、嗯，我哋大多就用416字头电话，所以其他嗰啲区我哋叫905区啊，咁、嗯、咧。就是买，永远都是买 townhouse。而家呢新入市的人呢就转攻 townhouse。就 是什么叫 townhouse? 排即是排屋。啊、一排屋 屌 但不是独立。 哦，好， 即系咁啦，喂，我哋真系要开多节，因为呢个都未讲清楚 townhouse、house 同埋 apartment 嗰啲嘢，使唔使开多节啊？ 系， 好唔好啊？定点啊？ 开多节，唔好啦，唔好开多节啦，都闷啦，佢哋，我哋尽快讲啦，尽快讲一讲，用讲加速讲多少少啦，加时啦，唔好加节啦，加时啦， 加几分钟，好， 咁townhouse 你就谂系有一间大屋入边斩开六七旧嘅。咁中間夾埲牆嘅，呢、這個叫 townhouse。另外一種咧叫做孖屋，叫 semi detached， 一間大屋斬開一半，就叫孖屋。 兩個單位一組咁樣。 半獨立屋 係即係 duplex， 半獨立屋， 即係美國就叫 duplex， 係啊。 冇錯，冇錯。 咁第三種就係大屋。咁其實無論 townhouse 又好，孖屋又好咧，你如果買嚟投資。就當然 OK 啦，近依輪咧就係、是、啲人即係多咗樓宇交易，有啲人係我買咗個樓花，就諗買咗我而家依間屋搬入去，但係因為突然間嗰個市冧咗，嗰班人就好嘔血啦。 嗯， 即係而家兩頭唔到岸，因為你而家賣咗嗰間屋，即係譬如話我而家我塌訂。但是因为塌订令到那个买家令到那个卖方 sell 间屋那个人说、哎、你塌订那我原本80万屋你记得你塌订未俾返钱我但是我原本我是买80万而家跌返落70几万那中间那个差价呢你塌订 紧要 赔返俾佢。咩呀你塌订紧要赔返俾我㗎喺佢可以打呢单咁嘅官司㗎係会赢㗎。咁啦咁。而 而如果你话租出去咧，就要好小心啦。 嗯， 因为你有机会可能会租咗俾人做大麻屋。 哦， 啊，廿年前，报纸突然间有单头条话，霍建宁喺多伦多嘅屋，霍建宁即系阿李嘉诚、阿心福、阿霍建宁， 头马 变咗大麻屋， 啊 Canning， 系啦，变咗做大麻屋。呢单嘢即系霍建宁都走唔甩，你系永远都唔知嘅。你租咗俾咩人？如果你海外投资话，隔山买牛租俾人，你揾个好嘅经纪，你揾个好嘅经纪去同你 check， 你都系唔知道会发生任何咩嘢事。 而家有方法嘅，我可以下次讲下。而家通常大麻屋咧，佢哋嗰个用电量会增加，佢哋系有办法系可以 check 得到而家，但系个前提 是你大麻而家都合法化啦，最惨系而家新兴嗰啲正新啲 club 嗰啲合成大麻，即系嗰啲 mess。 哦，唔系，嗰个系安非他明，即系甲类安非他明，咁佢嗰个又系另外一样嘢嚟嘅，即系冰毒啊，所谓嘅，咁嗰个系危，嗰个系仲麻烦，嗰个系仲麻烦嘅，嗰个系仲麻烦。 仲有 MDMA 咧，嗰啲咧， 系啊， 差唔多。 嗱，我有个朋友就卖咗间屋出去。有一日佢睇报纸，睇见佢间屋，咦，上个报纸嘅，原来佢就嗰个屋主又系拿嚟投资，租俾咗俾乜黑鬼，乜黑鬼又将佢变咗个冰毒工厂。 啊，呢、這个就最麻烦，间屋要拆噶啦，冇噶啦。 系啊，咁 系啊，因为如果冰毒如果攞咗嚟做冰毒工厂咧，佢嗰个化学品咧系好毒嘅。咁基本上咧，嗰間屋咧整完之後咧就唔住得人噶，所以如果你一租咗俾一啲人攞嚟做冰毒工場咧，間屋咧就唔使要。即係呢個問題喺紐西蘭有，喺澳洲就少啲，紐西蘭係多嘅呢樣嘢。即係如果係投資紐西蘭，你一定即係如果買屋咧係就係危險過買 apartment。其實澳洲都係類似，因為 apartment 咧有個好處嘅 ，apartment 而家好多 apartment 咧就會有即係佢哋嗰個 security 有食招，但係個 body cop 咧係每幾個禮拜，有啲就甚至係兩個禮拜就會揾一隻掃毒犬去聞一次。 哦，咁好啊！嗯， 即系如果你系租俾人咧，乾手净脚咧，就揾一啲有呢啲服务嘅 apartment， 咁样就稳阵好多。因为你一闻咗，其实只狗就会，即系只狗有嘢咧就报警啦。其实嗰啲人咧，亦都唔会去租呢啲屋嚟做工场，因为佢哋明知噶嘛。因为如果你系每一个月闻一次，都危险噶嘛。你唔知边一日噶嘛，亦都即系嗰啲做嗰啲贩毒嘅人都系做生意，其实佢哋会计成本噶嘛。即系如果你系有一个风险咁，系咁容易俾人督到出嚟嘅，咁佢就唔会揾，佢就专系揾一啲偏远少少，即系亦都系算系一啲或者可能系啲表面上睇落去好靓嘅屋，但系嗰个业主咧就好唔小心嘅。譬如佢有啲业主咧就为咗悭税啊。咁咧就同啲人同嗰啲 agent 講話，如果收 cash 都得嘅，即係同嗰啲嗰啲經紀講。咁嗰啲經紀咧，因為其實你一收 cash 咧，佢就好簡單，可以一定有一班人咧係會肯俾 cash 嘅，可以預先交租。喂，你聽落去好筍啊嘛！預先交租仲要現金，即係我税嗰度又慳翻幾啊 percent。 係啊 ，income tax 咪 又睇唔到 咯。 係啊， 係啊，係。 但係跟住個問題就嚟啦，因為呢個世界冇咁 Q 大隻蛤乸喺度跳噶嘛，隨街跳冇可能。咁咧就係嗰啲毒販同嗰啲 agent 夾計。我呢班人咧就係俾 cash 嘅，咁俾 cash 咧就有90% 都會變咗做制毒工場。咁你間屋就唔使要，咁、那個 agent 咧就唔理嘅，因為佢收咗錢啊嘛，你都告唔到佢嘅，因為佢話佢我唔知啊，你話收 cash 咁佢俾 cash 咁咪啱咯，配對咗啦。咁所以 冇 contract 啊嘛， 係啦，其實最好咧就千祈唔好貪呢啲小便宜，即係我勸嘅所有投資物業嘅人，你寧願做盤税出嚟，揾個會計師叻啲嘅做盤税，你想唔交少啲嘅會計師一定有辦法，你同佢講。是吧， 因为买啲嘢囉，好似 end of financial year 买啲嘢囉，即係买啲电器呀，嗰啲有用啲嘢。係啦，使咗啲钱 即 係抵返啲税囉。 40萬囉，你芒果佬咁交40萬係即係突顯咗佢係完全唔識理财啫，唔代表佢係特别叻㗎嘛。 係。 即係係咪先？即係同埋你唔好貪，即係呢啲小便宜真係唔貪，因為你嘅因小失大，90% 嘅時間都係。即 係但係咧， 嚇你講， 你講呢 個另一樣嘢唔係種族嚇、啊。我有個朋友租嗰間屋，佢高尚阿 apartment 租間屋出去，但係佢好唔好彩租咗俾個南亞裔、印度裔嘅。 哦，咖喱咯，咖喱屋 中意嘅咖喱啊，聞即係嗰啲香水香料。租完之后要洗咗差唔多1500蚊去清洁翻嗰阵味， 正常噶。 嗱喺澳洲， 所以你投资海外物业，譬如话多伦多啊依啲咧，你系要好小心。你隔山买牛，谂住搵个人租出去，你系唔知道你个，即使话嗰个人系一级正经人，你都系估唔到会咁样。 生活习惯唔同咯， 喺澳洲有个好处， 啲香料劲噶嘛。 澳洲有个好处，你可以喺个合同度写要专业清洗，落埋嗰个合同嗰度咯。 我系帮 cleaning 啊嘛，全部都系帮 cleaning。 全部都要嘅，佢澳洲就 全部合同都有噶。 全部合同都有，咁你一定系 commercial， 你可以指定埋边间。即系如果你有个朋友系做呢啲咁，咪俾埋佢做咯，当生意。咁、那个朋友咧就会孭咗你个风险啦。佢清唔清得干净，就系、 是、要俾埋 invoice 噶，即系俾埋单俾你，即系证明有做啊。系啊系啊，系呢、這个系真系好嘅，你一定要做嘅，即系呢个帮 cleaning 嗰啲，全部都要做 嘅。就比其他地方好嘅地方，呢、這个就系澳洲投资物业比其他地方好嘅地方，其中一个。即係我認為就係你冇幫 cleaning， 你係可以喺佢嗰個，因為你要按金噶嘛，喺按金度扣翻佢咯。如果冇就 係，好啦。 咁啊，總括一句啦，如果話多倫多投資就第一，你梗係要睇 location 啦、啊、嚇、啊，就。嗰度 location 啦、啊，就你買 apartment 咧嘅升值就永遠冇 house。咁快嘅，無論咩 house 都係咁快嘅。第三呢，就當然你租 apartment 出去就穩陣過租依個屋出去，因為風險就係好大好大。你諗下 呢個真 嚇、啊，你 apartment 而家平均嘅租金係2000蚊 downtown， 平均嘅租金係2000蚊， 所以咁其他嘛 嚇。 你計月嘅係嘛 ？monthly 嘅係嘛？ 一個月，我全部係 monthly， 大約2000多蚊啦。無論你喺邊度都差唔多，遠少少嘅，你睇 location 啦，最高2000多蚊啦。如果係指500尺一房啊，apartment。咁如果你話租 townhouse 偏遠少少嘅，都嘅 townhouse 即係排屋，斬開幾廿碌，1000多尺嗰啲就。都是1000蚊左啦，2000多蚊啦，1500蚊系几年前嘅价嚟嘅，咁咯。 所以结果就系你嗰个回报率咧，又系 apartment 好啲，佢冇，但系佢个升幅就会低啲，但系佢个 apart 嗰个嗰个点讲咧，回报率啊，就纯粹计回报率嚟讲，应该 apartment 就会好多啦。 是但是正常来讲你 hold 3-4年就好㗎啦。因为 apartment 每到10年左右呢佢就会叫你去大收一次。除此之外你嘅管理费系会唔停咁增加嘅。据我所知七八年前嘅咋吓一间1000多尺嘅 apartment 喺我头先讲个曼锦区。一间新型 apartment 有晒会所，1000多尺嘅 apartment 一个月系500多蚊，但系仲系唔停咁升紧嘅，仲有地税，所以你系通常如果你话揸咧，都系3-5年到咧，就要谂下点放噶啦。 系啱。 哦，咁呢个同澳洲有啲唔同，不过可以大家可以迟啲下次可以讲一讲呢、這个，即系其他 地税问题， 地域上有啲咩唔同，因為大修咧喺譬如喺澳洲啊紐西蘭嗰啲地方咧，咁佢其實嗰個管理費咧係包咗一部分咧就係儲錢嘅，就儲錢嘅。 係，我哋依邊都係話會儲錢，但係你永遠都係唔知道佢最後會話，哎呀，我哋究竟儲嗰筆錢夠唔夠 cover？ 因為你嗰個原材料啊等等會升噶嘛。 你点都走唔甩噶，你话分几期俾万零蚊，你走唔甩噶啦。我相信系。 嗯， 哦，你要睇下咩？其实系咩睇？睇下咩地方？真系要睇下咩地方呢、這个、啊。 而且你旧式嘅 apartment 咧，譬如话十零廿年前嘅 apartment 咧，唐人买嗰一区喺加堡嗰啲 apartment 咧，就包水包电嗰啲咧，你投资就话，有二手 apartment 包水包电，千祈唔好买，因为你嘅管理费计到你阿妈唔认得，咁啊，梗系要买啲。而家新兴嗰啲都系水电分开噶啦。咁係咁咯，但係而家我發覺近呢一兩年咧，就興一種 apartment， 就係會同啲餐廳合作，一啲出名嘅餐廳合作。咁咧佢就話：我會俾啲 service 你打個電話，我依間餐廳就會送啲餐上嚟俾你㗎啦，一級享受啊！咁但係依個咁多餘嘅 service 嗰個價錢大家諗一諗咯， 即係好似 hotel service 咁咯，送餐 係啦，係啦，咁但係你嘅管理費你最好諗下咯，就係咁。 好， 咁啊，講到呢度先 好 嘛。 好， 講到先啦。咁 好， 義德台長有咩補充啊？ 我冇啦，下次再見啦，各位。 好， 下次再見。 好，拜拜。 好，拜拜。